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那次险些烧了开封府藏房是不假，但明明事出有因，若不是当时刺客正好来犯，展昭也不会离了灶房。谁能预料到灶堂的火烧将出来，引燃了柴堆，灶神不明因果便去跟端木翠搬弄口舌，着实可恨。 记得又怎样？ 那这次端木翠吞吞吐吐，目光便在展昭与碟中炭之间逡巡。展昭先是莫名，而后瞠目结舌。 你不会是想说这些炭是我烧出来的吧？ 端木翠笑得愈加温柔。 展昭，反正上次已烧了灶房，这一次你帮我下厨，烧焦了菜也不稀奇啊。 为什么是我烧焦了菜而不是你？ 我是神仙嘛。 端木翠再次把身份问题摆在桌面，试图博取展昭同情。 如果公孙先生知道我连这些小事都做不好，岂不是颜面尽失吗？ 你的意思是我把菜烧焦了就很风光？ 哎呀，人家只是同你商量商量嘛，你就这么咄咄逼人。 菜烧焦了就烧焦了，公孙先生也不是非吃不可，跟先生实话实说，先生不会为难你的。 那多没面子。 姑娘哎，你是多爱面子。 展昭终于无语，凑近碟中炭又端详了一回，实话实说道： 不是我不帮你，你自己看看，我实在是没那个本事把菜烧成这样。先生何等聪明啊，他一定不会相信的。 那你总有办法吧。 端木翠对展昭寄予厚望。展昭苦笑，只得给他支招。 平日脑子倒是聪明，现在倒反降成一团了。既是神仙穿墙出去，现下正是早膳时分，去临近人家借下来，亦可蒙混过关呢。 借下？是了，我怎生没想到，哼，我这就去。 笑吟吟转身欲走，却又被展昭拽住。 身上有银子没有？ 还要银子啊？ 展昭掏出碎银子给他。 都是普通百姓人家，你还真白拿别人的，记得与人些银子。 端木翠接了银子，忽地又想到什么。 那先生那边？ 快去快回，我替你瞒过便是。 展昭，我便知道找你没错的。 展昭不答，含笑目送他穿墙而没，这才先连出了灶房。公孙策果然有些好奇。 端木姑娘找你何事？ 端木他问起先生喜欢吃什么，也好有个准备。 都是昨日剩饭，还能翻出心来？不过端木姑娘还真是有心了。 展昭道一声惭愧，暗暗期盼这位有心的姑娘快快归来。端木翠这次倒没让展昭失望，不多时便笑意盈盈自灶房出来，左手捧了个蒸笼，右手端着盛满饺子的瓷碗，身后还跟着三四个忽上忽下的海碗。凑近一看，酱菜有之，米粥有之，油馍有之，卤肉有之，掀开蒸笼却是热腾腾一笼包子，看起来是扫荡了不少家。公孙策讶异： 端木姑娘，这不是昨日的剩菜吧？ 当然不是啦。 他若答曰是，那才是真正害人的。 那这些是怎么办到的？ 公孙策着实欢喜。 哎呀，当然是神仙法术的精妙之处了。 展昭想到灶房中平白多出的那几块炭，微微一笑，话中有话。 神仙法术的确精妙非常。 公孙策自然察觉不出展昭的弦外之音，身快拈起一只包子。 端木姑娘，这包子是什么馅儿的？ 啊？端木翠倒不提防有此一问，他方才走东家串西邻，知道蒸笼中是包子，拎了便走，到底却不知包子是什么馅儿的。不过他反应倒是不慢， 这包子馅儿可费了我许多功夫呢，先生不妨猜猜看。 彼时展昭正低头喝粥，听他如此讲，便知他又在胡混。一个忍俊不禁，便被汤粥呛到，拼命低头忍住笑，借着咳嗽掩饰过去。公孙策倒认真起来，将筷子移进跟前，翻来调去看了半天，又细细嗅了嗅，有些不确信道： 是荠菜的？ 先生说是，那就是吧。 端木翠语焉不详，继续故弄玄虚。公孙策哈哈一笑，反觉得端木姑娘今日分外讨人喜欢，张口一咬，不由点头： 是荠菜的，香得很。 端木翠这才长长舒了口气，也伸手捏了一只，想也不想，径自递于展昭： 来，展昭，你也吃。 展昭未料到他竟是拿给自己的，愣了一回才接过，抬眼时便见公孙策看住他若有所思，心中尽多戏谑意味，不觉面颊发热，微微偏转了头去。公孙策却不放过他，意味深长道： 端木姑娘费了这许多功夫才做好的包子，味道确实不凡，张辉，你快尝尝。 展昭盛情难却，只得咬下一口，含糊其辞： 的确不凡。 两人话中有话，弦外有音，只端木翠听得心中称奇，因想着 那户人家的主妇也未见什么奇特之处啊，能做出怎样不凡的包子啊？ 想来想去委实纳闷，捏了一个来吃，自觉也属平常，心下愈加不解。那边相公孙策不但自己吃得高兴，还一个劲撺掇展昭： 展慧，端木姑娘一番心意，你多吃些。 展昭有苦难言，扛不住公孙策热情推销： 这包子馅儿端木姑娘费了许多功夫，总是端木姑娘一番心意。 展昭只得辛苦埋头吃包子，吃完一个，公孙策又分外热络地递上一个。一顿饭下来，其他碗中动的都少，独那一蒸笼包子堪堪见了底。饭毕，公孙策带着二人一起去城隍庙看李掌柜准备的如何。路上展昭寻了个空子，将端木翠拉后一些，咬牙道： 下次再去寻吃的，除非是立了心意要把人撑死，否则莫再弄这么多包子来了。 不提还好，一提至此，端木翠分外委屈： 公孙先生直说那包子好吃，我只吃了一个，都没品出什么味儿来，有心再吃一个，就见你左一个右一个，吃着一个还抓着一个，唯恐你不够吃，都省了给你吃，你反嫌我弄得多了，弄得多了你还全吃，都没说留给我一个，哼。 展昭未料到他反有理了，语塞半晌，末了恨恨道： 总之你若再下厨，做什么都好，除了包子。 未及端木翠回答，公孙策回首招呼二人： 脚下放得快些，前头便是城隍庙了。 细花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